只一人在守候，谁让我为情困惑，谁让我心乱失措，心痛你可知否。夜深深心的暖出声叫喊，期待你召唤，听到千千面里等当地心，哇，是你真是你迷惑我的心，回忆往也就请你，只有悔恨在心底。声叫喊，期待你召唤，心跳尽情迷离独当的心，哇，是你真是你迷惑我的心，为你往日旧情谊，只有悔恨在心底。夜深深的冷气声叫喊，期待你召唤，心跳尽情迷离独当的心，哇，是你真是你迷惑我的心，为你往日旧情谊，悔恨在心底。 我给你的爱写在心愿签，深埋在你双眸。